为什么痴情的人总泪流？为什么真心相爱不会长久？感情的伤口痊愈好又残留，难道最后注定要分手？说出